南朝鲜各阶层人民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不朽业绩。南朝鲜的太阳会会员金有学、首尔的一名大学教授等各阶层人民说，板门店立有刻写金日成1994-77等字样的手记碑，字是只有九个，可它反映了用数千数万个字也不能记录的伟大历史和金日成主席为民族统一所建树的丰功伟绩。金日成主席一生为同胞和民众奉献了一切，他是我们民族5000年历史上第一次迎接的民族英雄，是全世界都予以称颂的伟人中之伟人。